乐观、积极、坚持，不仅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1917年，动画大师迪士尼有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在美国中西部的两个城市之间做销售。那一年他15岁。 畅销书《哈利波特》被翻译成73种语言，所有版本的总销售量超过4.5亿本。它的作者 J.K. 罗琳第一份工作是一名普通的秘书。 曹德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汽车玻璃供应集团创始人。14岁退学后，第一份工作是给生产队放牛。 马化腾，腾讯公司主要创办人之一。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公司做程序员。 我们说不清楚第一份工作和他们的成功之间有哪些必然联系，但是要想成功，您总得有第一份工作。 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2，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4月25号，星期三。每周三我们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找工作的话题，发布一些职位信息哈。那昨天节目大家还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和嘉宾聊个什么内容吗？就是有一个研究生他要毕业去找工作，结果呢去一家银行通过了笔试和面试，却被一个机器人啊，被一个所谓的人工智能评测认定情绪上存在高风险，银行呢据此啊拒绝录用他。昨天我们讨论这个事儿啊，嘉宾呢认为机器人来招聘不靠谱，那无独有偶啊，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也来说说登载在新京报上的一篇评论文章，内容叫做校园招聘岂能被机器人掌权。这篇文章说，如果一家企业真正渴望人才、爱护人才，就该有一个畅通的权力救济的通道。要说银行内部人士借机器人评测在招聘上舞弊，这样的阴谋论恐怕站不住脚。但在整个招聘过程中，这家银行也并非没有过错。过错之一，银行对小新早早就发出了拟录取的通知。作为银行招聘的组织者，他们显然知道机器人评测有否决的风险，既然如此，就该充分地告知应聘者风险，让应聘者有心理准备，以防其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实际上，正是因为银行的这个过错，导致小新对招聘结果产生了过于乐观的误判，放弃了2018年春考和省考的机会。过错二，机器人评测的结果对他不利， 银行并未及时主动告知他，而在小新质疑评测结果的时候，银行也没有公布相关的评测的具体依据，这对当事人很不公平。从拟录取到拒录取，这样的变化对于应聘者利益影响太大了，及时主动告知应当是招聘单位的基本责任所在，但这家银行却不向小新透露半点信息，直到他追问才被迫吐露实情。其实在招聘中引入机器人评测固然有利于排除人为干扰，但也要遵守公平公正的招聘规则。对此也有网友提出，类似情绪检测报告之类的与客观能力无关的主观性精神测试应当放在第一轮，以免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间。而且在招聘中把决定权交给机器人的做法值得商榷。检测机构也坦诚，机器检测不排除也有误判，他出示的评测报告也要求对考生的评估建议与 EPI 评测评价中心技术等方法结合进行综合考量，而这家银行却因为一纸报告就否决了应聘者小新，实在太过草率。如果一家企业真正的渴望人才、爱护人才，就应该有一个畅通的权力救济通道，郑重对待应聘者的质疑，如此才能够避免真正的人才在招聘中被机器所误杀。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其实呢把评测用在我们的招聘过程当中啊，还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特别是一些大企业啊，他们有这个资金实力聘请第三方专业的机构为他们拟录用的人员进行各种各样的人才评测啊，这个呢是一件非常常见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评测会包含哪些内容呢？常见的评测主要是应用在对于人才认真负责能力啊、团队合作能力啊、学习能力啊、抗压能力啊、坚韧性啊、适应转变的能力啊、沟通的能力啊、还有执行能力啊等等啊，各个方面的一些评价。那么其实这些评价呢相对来说成熟啊、有系统，且呢是从国外哈、有比较成功的这种经验，但很多的企业也只是把这样的一些评测呢用在了决策参考的过程当中，并不作为一个唯一的依据。此外呢也会引入一些比如说啊机器的评测，但是不会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家银行这样啊作为一个唯一的且有生杀大权最终决定权的这么一个分量和权重当中啊。所以呢我们想说的是，企业重视人才才愿意花钱去做评测，但是不能因为重视人才恰恰忽略了考核人才的方式。方式对，那么再加上你重视，我觉得这个时候人才才会被你吸引过去。如果仅仅是重视而方式错，有可能是出于好心却办了一件坏事。不过这个也给我们一些提醒啊，就是大家在找工作之前，如果这个单位啊它确实体量规模很大很正规，我们也可以自己在网上做一些自测啊，自测大概也了解一下自己在哪些方面啊更适合，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的短板。其实我们去找工作也好，且招人也好，更多的是要把适合的人放在一个适合的位置，并不是说你适合所有的岗位，能做所有的事情。而企业也是这样啊，要想找到一个人尽其责啊，人岗匹配的，其实难度也挺大的。为什么要做测试呢？也是希望把你最优秀的那一部分的能力应用在目前企业与之能够匹配的岗位上。所以大家呢提前做一些测试，有针对性的去选择一些岗位啊，这个可能也为很多的求职者啊在投简历的时候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时间，提高一些效率啊。 起到一些作用。好，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是今天的招聘信息。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接下来我们要发布的这些信息啊，都是非常正规的工作单位提供的工作机会啊。为什么呢？因为这都是北京市的一些事业单位啊，所面向社会的公开招聘信息。首先我们要说的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的直属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啊。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报名的时间是5月2号到5月的9号。招聘的要求呢，有一些比较关键，具有北京市常住户口，人事行政关系在北京啊，但是不包括呢啊，因为上学户口档案留在了学校的非北京生源和往届的毕业生。那么这次招聘呢，涉及到的是他们下属的事业单位，比如说信息中心啊、宣传中心，还有建筑业职业资格注册中心、财务支付核算中心啊等等。其中的岗位呢，有大数据分析，也有一些行政管理的岗位、新闻宣传的岗位，还有人才规划管理的岗位、信息工作的岗位、数据分析啊等等。当然也有一些这个窗口服务的岗位。要求呢，学历是本科及以上，年龄大部分是30岁及以下，还有一部分呢是35周岁及以下啊。此外对于专业呢，不同的岗位有不同的要求，那么也有部分的岗位是不限专业的，比如说新闻宣传岗是不限专业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专业性更强一些，比如说要求是房地产开发与管理、计算机、土木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啊等等啊。有些岗位呢它是招应届毕业生，特别提出来招应届毕业生，但有些岗位呢就是需要有两年级以上的工作经验啊。目前他们招的这个人数呢是11个人，那么在面试的时候呢会按照1:5的比例来组织面试啊。这是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直属的一些事业单位面向社会招聘的信息，总共招11个人。接下来我们看另外一家单位啊，这是在海淀区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面向毕业生和社会人员公开招聘。如果是毕业生的话呢，他们要求也是这个北京生源哈。这家单位呢，他们是一家财政补助的事业单位，招聘的岗位呢有综合管理岗，还有文秘，还有一些专利预审的岗位，以及专利运营、专利信息分析的岗位。要求是35岁及以下，本科及以上的学历，有的岗位呢要求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对于专业呢，大部分集中在计算机、理学、工学门类和应用经济学啊。某些岗位要求是材料科学与工程类的、冶金工程类的、化学工程与技术类的、生物学类的。这主要是在这个专利预审当中，对于专利对于这个专业呢有一定的要求。那么在招聘人员上面呢，是面向应届毕业生以及社会人员啊，都可以来进行报考。那么面试入围的比例也是1:5，他们留了一个咨询电话是8849-9201 8849-9201。中关村知识产权保护中心他们的招聘时间截止到5月6号的下午4点，5月6号下午4点。还有一个单位啊，招338个人。当然这个是包括很多单位，这是海淀区卫计委他们所属的一些事业单位面向社会招聘啊，涉及到的是34个事业单位，总共是338个岗位。仔细一看呢， 大部分岗位都是招大夫啊，或者是跟这个医学检测啊有关的一些职位，具体呢都是在一些医院工作，比如说有海淀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关村医院、海淀区妇幼保健院，还有北京市洋房店医院、上地医院、四季青医院，以及海淀区的很多社区医院啊，还有海淀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招很多很多的岗位。我仔细看了一下，就是说这些岗位呢，有一些对专业的要求呢，学历是本科，有一些呢是要硕士啊，有一些呢是要北京生源，有一些呢就是不限啊，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社会人员都可以报考，包括应届生啊都可以报考。就是同样一家医院，它的很多的岗位它也分，有些呢要北京生源的，有的要这个硕士研究生的，那有的呢就是本科学历啊都可以啊。总之招聘的数量非常之多，338个岗位。其实这也是北京各个区县卫计委所属的这些医院的一个招聘特点，就是他们一般招的特别多，而且呢主要都是下沉在各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同样呢，东城区卫生计生委所属的事业单位呢也在招人，招也不少哈。我们下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哈，他们主要也是在东城区所属的一些医院工作，比如说鼓楼中医院、普仁医院、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东城区第一人民医院，还有刚才所谈到的哈各个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等等。那么对于专业的要求啊有很多，有的呢对于学历的要求呢是本科及以上的学历，那也有些呢是要求这个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招聘的对象啊，东城区目前这个招聘的对象基本上是集中在2018年的应届毕业生。其实从这些招聘的内容来看，北京的孩子在北京学医，要想到北京的医院啊，我们说的是医院找一个工作，只要您不挑医院基本上不太难。为啥？你看这次东城区招的人数有多少，584人，这还只是东城一个区。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口大区啊，他们招的这个数量那就会啊很多，包括刚才所谈到的海淀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集中的关注一下啊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官方网站，但凡是啊这些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话呢，那么他们都会发布公告。好，我们再来看啊，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目前呢也面向2018年的应届毕业生和社会人员招聘，也提醒一下大家，他们的报名时间呢都是从现在开始到5月7号止。基本上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报名的截止时间啊，都是在5月初，五月的前几天啊，时间有的是6号啊，有的再长一点，有的提前一点，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么刚才所说的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呢，他们招的人呢也是去下属的各个研究所，比如说有土壤环境与污染场地修复研究所、大气环境与污染防治研究所，包括一些这个职能部门，比如说啊办公室啊、啊财务科呀、啊还有一些党委办公室啊等等啊。那么对于这个学历的要求呢，比如说是在一些专业的研究所工作的话，基本都要求是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学历。如果是在这个职能部门的话呢，基本上啊都是在这个本科的学历啊，本科的学历。当然也有一些岗位呢面向于社会人员来招聘啊，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一下详情。那么他们也留了一个咨询电话，是6832-1669 6832-1669。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每周六为大家发布职位信息。那么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朋友们稍后见。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再来看今天的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白天偏南风风力比较大，气温比较高，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最后是花粉实况及花粉浓度预报。4月25号本市的花粉浓度监测结果是平均每千平方毫米165粒，浓度偏高。预计26号城区的花粉颗粒数为每千平方毫米100到300粒，保持偏高水平。未来三天天气晴到多云，近期本市各种花卉处于盛开的阶段，花粉浓度持续累积偏高，请过敏人群远离花草树木，注意防护。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13点02分，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大家好，我是香露。今天是周三，每周三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找工作的内容，也发布一些职位的信息。那在上半段呢，我们介绍了一些北京市事业单位目前的招聘情况哈。那么，同时呢，还有很多的一些事业单位也在招聘，我们再简单的为大家介绍几个啊。一个是北京市工商局下属的一些事业单位目前在招人，包括12315工商咨询服务与消费投诉举报中心招2个人，还有工商局的档案管理中心、私营个体经济指导服务中心、北京市消费者协会，还有区县的一些消费者协会以及各区分局的信息档案中心等等啊。招考的人数挺多的，101名啊，招这么多人。报名的时间是很短，5月7号到8号，就2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下午2点到下午5点。详情呢，大家也可以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网站上去查询。另外就是北京市妇联的一些单位也在面向社会招聘人员，有北京市妇女儿童社会服务中心，还有妇女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市38服务中心。岗位呢，有综合岗、财务岗、教研岗、对外宣传岗、外事岗等等。对于学历的要求呢，有的是本科学历啊，那么也有的是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就可以。年龄呢，大部分是要求35岁以下。对于专业呢，由于岗位的不同，有一些呢需要有外语国际关系的专业，有一些呢是社会专业、社会学专业，还也有一些呢是金融财会方面的专业。那么对于户口的要求，基本上都是要求有北京市户口。那有一些岗位呢要求有2年及以上的这个工作经验啊。咨询电话有2个，8801-1656。8801-1656以及6770-3119，6770-3119。其实说到这个事业单位的招聘哈，有一些啊 确实啊、是可能因为各种工作的原因啊，或者是这个程序的原因哈、啊，有些人呢在某些事业单位确实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很难解决这个事业身份啊，那么他们就通过这种方式啊，就是解决自己的身份。其实原来的工作内容呢并没有太多的变化，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就是一些人没有在这个事业单位里面工作，他在别的机构里面工作，或者在别的这个事业单位里面工作，他通过这种方式哈、啊、来实行工作的一次调动，这都是可行的。那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们要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啊、上半段所谈到的这个人才招聘过程当中引入的测试的内容。其实这个测试有很多种测试，有刚才我们说到的职业测试，也有最近大家一直在关注的一家银行引入了心理的测试啊，把一个面试和笔试都还不错的应聘者刷掉了。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为什么要做职业心理测试呢？相关的心理专家说，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关键岗位招聘，还有就是大面积的招聘，以及筛选出岗位高风险的应聘者啊。一个一个来说，如果普通岗位那倒还好，但是对于关键岗位，比如说 CEO， 如果这个新入职的应聘者他不能够胜任，就有可能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风险，这就需要用心理测验的一些技术，根据岗位的要求设计专门的招聘程序和方法。而且这个工作呢，因为专业性特别强，一般都是由资深的职业的心理学家来主导，一般企业可能没有，也没有必要去配备这样专家级的人才。那有需要呢，可以委托一些专业机构入驻企业来完成。所以你如果说有一些企业他们自己的人力资源岗位的一些人员仅对心理测验有一些皮毛的了解，就要试图主导这样一些关键岗位的招聘，很容易给企业未来带来一些高的风险。此外呢，就是企业这一次招聘呢要筛选的人太多，用心理测验的技术能够提高效率，减少麻烦，它能够比较高效的淘汰明显不符合的一些大批的应聘者。而且呢，通过简单的比如说筛选呢，它可以就是把一些你可能要求啊，有一些普通的岗位嘛，它对入职者的要求并不是很高，但是来很多人，作为这个人力资源的这个从业者来说呢，他自己的工作就会很大啊。而每个求职者呢都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呢能够提高效率啊。但这种方式呢，有人说只是要运用在这个初筛的阶段。此外呢，就是筛选出一些高风险的应聘者。那么虽然说职业心理的测验呢是应当应用在某些招聘的过程当中，但是其实呢它也是要有一定的边界的，如果超出这个边界的话呢就会带来损失。比如说如果你想了解你招聘的一名文员他是否具备这种比如说办公软件操作的一些技能，其实很简单，让他做一份就可以了，这个很简单直接，没有歧义。但是你要想知道一名应聘者他的人格特质或者说价值观，那就没有办法通过这种简单直观的方法来了解，只能通过测量的方法间接的来了解。那么问题来了，就是说心理测验的题目或者是当时测试的情境和他未来的工作内容或者是他未来的工作情境如果不相同的话，这就会涉及到一个测量学里面所谈到的叫做效度的问题，就是你测量所依赖的这个题目或者是情境测量心理行为啊，是否就是企业所试图了解的在未来工作环境当中它所具备的心理行为和特点。如果二者一致，那么就叫效度高，如果不一致就叫效度低。所以说如果这个效度很低的话，你这心理测验是无效的。此外还有一个就是信度，就是可信任程度。比如说一个人去应聘销售员，那么他在面对心理测试的时候呢，他也知道胜任特质应该是比如说他在社交方面啊还不错，那么他在作答的时候他就会迎合企业的这种预期来掩饰自己不适合的特征。所以说啊， 还有很多吧，还有很多。所以这个领域里面哈，不是那么的简单，不是说形式上做起来是个心理测验就真的是一个心理测验啊。有一些呢只是打着这个心理测验的噱头，其实根本没有刚才所说的效度和信度。专业的人员呢会把这一块啊结合得很好。另外呢还有一些这个伦理的问题，或者说啊法规的问题。就比如说上半段我们说的那个事儿啊，如果这事儿如果发生在美国的话，如果发现企业有这个涉嫌哈不公平招聘或者是涉嫌歧视的话，那么企业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这个惩罚性的罚款的这种后果。所以啊，在心理测验当中呢，你也不能够因为做了心理测验就能够规避掉啊你想歧视对方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因为现在大家在招聘广告当中，他可能不会写我不要什么样的人哈，但是他可能通过心理测验或其他的测验，他在这个领域里面题目里面加入一些内容的话，最后说是机器人决定你不适合，那么这就不是机器测验，而是人为测验。最后呢，我们也推荐大家看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其实就是几个人去应聘一家公司，但是呢结果没想到这个都发生了生命危险。这个电影叫《终极面试》，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这个戏就在一个小屋子里面拍的啊。几个求职者最终呢有一个人胜出，但是其他人啊几乎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非常有意思的一部电影。那么我们找工作看似是在比拼能力，其实也在考验我们自己的人性。好，我们即将进入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呢，我们来说说目前啊在一季度之后啊各个地方他们的这个人才流动的一些趋势。几家互联网招聘机构啊都纷纷发布了自己的2018年一季度人才报告，其中呢根据大数据显示，95后求职去北上广不再是首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去深圳、成都等地求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朋友们稍后见。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多渴望懂些温暖借个肩膀，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穿过风又绕了弯，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放，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 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 最初的梦想如果变了，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其实很多朋友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可能有一个在毕业之后想要去的目的地工作，但是毕业之后呢，各个地方的吸引人才的政策变了，是不是最初梦想的地方会发生变化呢？事实告诉我们，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各个城市的抢人大战的最新战绩排行是杭州、成都领先，南京危机比较重一点点。从2017年开始到现在啊，以杭州、西安、武汉、成都、南京为代表的15个新一线城市都陆续出台了人才吸引的政策。到了今年3月份，北京、上海也推出了自己的人才新政啊。那么最近呢，包括这个 BOSS 直聘哈，还有这个五八同城啊，包括前程无忧啊等等，都出台了自己的统计的2018年一季度人才吸引力报告。那么从这些报告当中呢，我们能看到就是不同的城市他们确实有不同的侧重点。比如说一季度从新一线城市高校毕业后留在当地工作的职场新人的比例，比16年这个时候啊增加了将近20个百分点啊，这个幅度非常之高。另外呢，新一线城市的人才流入率也上升了啊，一季度是 1.07 啊，这是一个指数，比16年增长了 3.2%。 那总的来说表现最抢眼的还是杭州，杭州它基本上是在向一线城市看齐。杭州大家也知道啊，因为一些著名的公司在那儿啊，再加上当地也出台了一些人才新政，所以说呢，在今年一季度杭州应届生的留存率是多少？逼近 90% 啊，接近北上深。北上深高学历人才，比如说像硕士以上的人才的流入率是大大高于其他的新一线城市。成都也是这样的，成都高学历人才的流入率是 1.19 啊，在新一线城市当中仅次于杭州。但是前两天啊，有一个朋友正好去杭州成都出差，他跟我说，他说成都的衣服也很贵啊，就是成都的消费水平不知道在那边工作和生活一段的时间的朋友怎么来看他。他的意思是好像没有比北京便宜，但是房子呢应该还是有一定的竞争力的哈。另外就是西安和武汉这两个地方呢，界面新闻的一篇报道说，人才是有了，但层次没那么高。说到高校云集难留人才，大家就会想到什么呢？想到这个武汉啊，16年就是当地毕业生的留存率是 62%， 这是低于新一线城市的均值。那么其实去年2月份武汉是率先啊打响抢人大战的第一枪的。那么到了今年的一季度，这个数字呢上升到了 76.1%， 就是还是有进步，但是呢和杭州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因为它的这个高学历人才流入率呢，杭州有 1.14， 武汉是 1.04， 西安呢也是这样啊，西安也是这样。虽然就是人才整体流入率是比较高的，但是高学历人才流入率还有提升的空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南京吧。南京呢其实也出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吸引人才的新政，但是在2018年南京的人才流入率不仅没有上升，而且还有小幅的下降。你比如说吧，高学历人才在17年的流入率的这个指数是 0.97， 到了今年一季度呢是 1.03，在16年呢是 1.02。 另外人才流入率啊，17年的时候是 1.08， 今年是 1.04。 毕业生留存率倒是也上升了一点点，从去年的 69.7% 到了 73.8%。 应该说离开北京的求职者啊，他们去的是什么地方呢？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哈。有人统计就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些地方流出的人都去了哪儿呢？我们来说说北京吧。去天津的最多， 占8.3%，然后就是去杭州的啊，你看杭州离北京还挺远的，占到8.1%，接下来就是去石家庄和西安，他们都是5点多，接下来就是郑州和成都，以及太原、廊坊、沈阳和武汉。那么从上海流出的人才都去了哪儿呢？杭州18.9%，非常之高。另外就是苏州10.1%。从深圳流出的最多的是去了东莞10.5%，武汉也不少9.6%，另外就是长沙8.6%。从广州流出的比较多的是佛山、东莞和长沙。你看这个从深圳和广州流出的人才当中，长沙啊，去了长沙的都不少，都不少啊。这个可能也因为湖南在那边工作的人比较多，湖南籍的啊，然后回到老家工作的自然也会相对来说多一点。但是不管怎么说啊，不管怎么说，深圳目前来说已经从人才净流出转为了人才净流入。就尽管说深圳它一些人才去了周边哈，那但是整个的这个人才流入还是净流入的。离开北京的求职者呢，相对来说去下一个工作的地方的选择上面啊，就稍微分散一点，不像去上海、去杭州，或者是深圳、去东莞、广州、去佛山那么集中啊，都是两位数的这样的一个占比。那么北京基本上去周边的这些地方差不太多啊，天津和杭州就算是去的比较多的了。也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您身边有没有朋友在一季度啊离开北京去其他地方工作，他们去哪儿了呢？在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怎么样呢？再者，您身边的朋友有没有是从外面过来来到北京找工作呢？来北京这一个季度啊，赶上了北京这场春雪，赶上了北京的雾霾，赶上了北京的这个春雨，赶上北京飘的这个杨絮，以及感受北京现在啊是春暖花开，不知道还适应不适应。其实真是到了去年开始，我们才发现哎，人才的流动啊确实是有了更多的方向，而且每一个方向呢都代表着就是当地的一些吸引人才的新政的落地，以及当地一些产业的落地。总的来说，一线城市更看重的是科技和金融行业，二线城市呢现在是面临 IT 和房地产人才的短缺。不过呢，有一个数据也说了，一方面是人才就业压力大，另外一方面呢新增岗位啊虚位以待，供需双方的匹配啊总是这么很难契合。那么在下个星期三的时候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一季度的供需情况。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趋势性的内容和一些数据来选择相关的一些岗位，或者是如果您要换城市的话呢，也可以看一看整个城市在哪些岗位上面需求量更大一些。今天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那近期北京市的一些事业单位的公开招聘的报名截止时间啊，大部分呢是在五月初的那么前几天，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电话咨询、邮件报名，有些呢还需要现场确认。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朋友们明天再见。 带着满脸哀伤来到我身旁，你说路上弄丢了点阳光，这里有座铁塔往神秘地方，或许刚好会有个人捡来你的微笑。未知的世界那么大，走过的世界那么小，得到的眼泪那么重，永恒的快乐那么少，别忘了去找，虚筑一条桥，就算想绑住你的脚，我陪你往未来街道奔跑。